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居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34尾号2557和136尾号9945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小狮子充电宝一个。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听好了，我们的问题是觉华岛位于哪个城市，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节目，然后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呢，依然呢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但今天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哈。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包括觉华岛景区大门的门票，加上上觉华岛的往返的船票。那每一位获奖的听众能够获得3套奖品，就是说您一家三口可以一起去觉华岛去旅游。好，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觉华岛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专职副主任奚耀贵。您好，奚主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大家好。 这个现在正好是夏天最热的季节哈，每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到海边去玩一玩，避避暑哈。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季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就是觉华岛。觉呢就是觉悟的觉，华呢是中华的华。觉华岛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说，也有些人呢哈还没有去过哈，所以今天我们请奚主任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觉华岛，也让大家跟着我们的电波去一览觉华岛的风景。奚主任，您就先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觉华岛的情况吧。 好的。觉华岛啊，位于呢我们辽宁省葫芦岛市，距离啊大陆呢最近的距离是5公里。 嗯， 我们乘船的距离呢应该是在12.5公里左右。整个岛屿呢是13.5平方公里，其中呢周边呢还有3个小岛，加在一起啊总面积呢是15平方公里。 嗯， 岛上呢现在有2个行政村、9个自然屯。 嗯， 一共啊居住的户数呢是1100户，岛民呢是3200口人。 这岛不小呢哈。 应该说这个岛呢在我们渤海辽东湾是最大的海岛之一。 嗯， 和呀这个我们普陀山比呢，比普陀山呢还大1个平方。 哦， 嗯，目前岛上呢每天呢接待的游客量啊，住宿这块呢大约在5000张床位左右。 嗯， 接待游客呢我们原则掌握在呢1万到15000人左右。 嗯， 超过15000人就限人上岛了。 嗯，控制。 对，控制。这是啊对海岛环境的一种保护。 嗯， 因为也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所以要控制人数。 对对。 那这个觉华岛，我们既然是一个岛嘛，大家去游玩的话，肯定能够尝到一些海鲜吧。 觉华岛呢，海鲜还非常有特点。 嗯， 一是呢种类比较多，比如啊鱼类、爬虾、螃蟹、对虾等等。 嗯， 每个季节的海鲜呢品种不同，它这个海鲜呢品质呢是非常上乘。因为觉华岛周边的海水啊，应该是没有污染。 嗯， 达到国家一级海水的标准。所以每次啊来到觉华岛品尝海鲜的游客，应该说呀回扣率特别高，赞不绝口。 嗯，有些人恐怕会冲着海鲜也要去多次哈。 对对对。 哎呀，去海岛玩就是这样，不仅能看到美景，还能够尝到美食哈。 对。 那说到觉华岛，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的由来会挺好奇的哈，觉悟的觉，中华的华。那这个岛的名字或者是这个岛是不是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觉华岛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称为桃花岛。 嗯。 在唐代呢又称为呢桃河岛。 嗯。 到辽代的时候吧，有位呢这个大德高僧觉华大和尚来到觉华岛上啊，兴建了大卢公寺等一共啊17座庙宇，并啊打下了一眼芭蕉井，栽下了啊若干株菩提树，但到目前为止啊仍剩存有108株千年的菩提树。 哦，还有108棵呢。 对。 嗯， 同时通过这108株菩提树的种子，我们国安会啊成立之后呢成功的繁育了35万株菩提树。 哦， 现在整个岛上呢这个除了原始的一些树种之外，我们的绿化树种主要就是菩提树。 哦， 在此之外啊，觉华岛的菩提树啊应该说也走下了岛，把菩提文化传向了四方，南方、北方乃至国外一些这个寺院呢都有我们觉华岛菩提树的这个影子。 哎呦，这也可以称之为菩提之岛了哈。 对。在大龙寺建成之后吧，由于觉华大和尚对我们整个岛上佛教文化的这种贡献，当年呢辽金时期皇上啊就命名我们的岛为觉华岛。 是以这个高僧的名字来命名的哈。 没错。 嗯， 目前呢我们国内呢以高僧的名字命为海岛的也就唯独我们觉华岛一个。 哦， 啊，一个。 确实它有它的历史渊源哈。 对，同时呢我们觉华岛啊这个除了觉华大和尚，还有一位大和尚，就是他的徒弟叫郎思孝。 嗯， 这两位大和尚啊是当年呢辽兴宗和辽圣宗的两位老师。 嗯， 哎，也就是两位皇上的恩师，都是岛上的主持。当年呢这个17座庙宇僧人呢达到1000人以上，所以有啊三道取处结藏寺，入道穷时又欲增的诗句。鼎盛时期呢在我们觉华岛上啊每天这个信众啊非常多，再加上呢这个当时啊在周边的码头港口也就这么唯独一个。 嗯， 所以觉华岛上呢当年的这个商户包括啊过往的游人也非常多，当年呢这个兴城的第一个县衙就落在觉华岛上。 哦，还有这样的一段渊源哈。嗯， 对， 像当时这个岛肯定非常的繁华，而且香火肯定非常的这个盛哈， 非常兴盛。 嗯， 说到后来呢就是到民国时期吧， 嗯， 由于啊地方官员普查岛屿地方名称的时候听为觉华岛，觉华岛误认为是菊花岛， 菊花岛。 对，所以在登记的时候呢把觉华岛登记为啊居华岛，一直延续到呢2010年之前。 哦， 2010年之后呢经有关部门批准，我们又恢复叫呢觉华岛了。整个岛屿的名称应该说也是这个几次易名几次更名。 那我听说觉华岛又叫长寿之岛哈，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岛上长寿的老人很多吗？为什么能长寿呢？ 这个觉华岛啊应该说长寿老人的比例非常大。 嗯， 非常高。 嗯， 岛民呢倒不多，3200口人。 嗯， 但是啊这个整个长寿的比例呢应该说和周边的乡镇比啊是非常高的。目前100岁以上的老人健在的还有1人，90到100岁之间的呢是8人。 80到90岁之间的呢是73人， 嗯， 70岁到80岁之间的老人呢是将近200人，并且呀这些老人呢都能够生活自理，像90岁以上的老人呢、还能够简单的劳作。整个看呢，这个菊花岛呢，这个人口虽然不多，长寿人口呢比重啊是比较大的。主要呢感觉一是呢这个菊花岛的空气非常好，一点污染没有。第二呢就是渔民吃的比较合理，长话说呀就是吃这个四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所以菊花岛啊岛民应该说这个他的吃海鲜的比例非常高的，膳食合理。再一个呢生活慢节奏，这个压力也小，和周边的农村比啊，这个菊花岛的长寿人的比重非常多，所以现在呢很多人慕名而来到岛上呢这个休闲，夏季呢是这个避暑。 这个我们都知道哈，日本呢长寿哈，这个国家他们长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吃海鲜啊，另外呢就是生活节奏慢，有的地方哈。那这个像我们菊花岛也恰恰有这样的优势哈，因为我们是岛，所以说海鲜非常的丰富，大家是平时是以海鲜为主食的。 对对，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长寿秘诀之一哈。那么对于这个菊花岛来讲，我听说还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是这样吗？ 对，菊花岛呢在4000多年之前呢就有人类生活了。到呢辽盛中的时候啊，菊花岛上呢应该说这个是僧人也多，居民也多，同时呢当年还有古代的一些战船和守军。在当年呢整个菊花岛呢是啊丝绸之路的节点之一。在菊花岛上呢由于它的位置非常这个特殊，也是呢兵家的必争的这个 要塞， 要塞之一。其中呢在1626年正月吧，这个努尔哈赤啊带领着这个数万铁骑在宁远吃了败仗之后吧，他安排他的大将武纳格就偷袭了菊花岛，把岛上的守军7000多人，岛民7000多人全部屠杀，同时呢烧了这个粮草啊80000余担，还有2000多艘战船也被烧毁。这应该说在这个当时呢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战役之一。咱们这个央视的百家讲坛呢叫明王清兴60年，严景元教授呢专门呢讲了一讲叫菊花岛之战。 这个菊花岛啊，您说是有4000年的历史了，那这个岛上现在是不是还留有很多的这种古迹呢？ 现在呢我们这个岛上现在应该说有6股文化。第一股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古营城，就是当年呢囤粮囤草的大营。这个古营城呢长啊是280米，宽是260米，目前这个用土夯起的土城墙，还有啊5米左右高，历史沧桑感一目了然。第二股呢就是这个古树，我们千年生的菩提树啊还有这个108株。第三股呢就是古的芭蕉井，芭蕉井呢是辽代僧人挖的井，到目前呢这个井水甘甜，井壁完好。2017年咱们央视的这个发现之旅栏目啊专门啊到我们岛上就芭蕉井搞了一次这个探秘的挖掘。 到现在这个井里的水还能用， 甘甜 甘甜 甘甜可口。第四股就是古码头，在我们这个葫芦岛一带辽金时期唯一一个码头就是在菊花岛上，叫莫贺港。莫贺港据历史记载啊，这个朝鲜的使臣当年进京进贡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路线就要登菊花岛才能够这个入京，走陆地。这个是水路加旱路。当年呢宁远之州的州长叫刘大官接待朝鲜使臣呢，在这个历史书上都有清晰的记载。第五股呢就是古县衙，这个兴城的第一个县衙呀就在我们菊花岛上。当年呢叫迁兴州之300余人来岛筑城，所以叫兴城，后来呢又那这个移到岛下， 在星城所在地，这是这个第五谷。这个第六谷呢就是古寺庙。 嗯， 当年呢这个古寺庙啊，这个在岛上一共17座，现在呢我们福建了一座这个大龙宫寺。 嗯， 哎，当年这个在丝绸之路上呢，菊花岛呢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之一。 嗯， 哎，这个自古以来啊，很多的文人墨客呀登岛，对岛上呢也给了很多的这个赞誉。你比如说金代的诗人啊，这个王绩就有这样的诗歌，就叫“平生检点江山好，我自龙宫觉华岛，碧海真如画，绝顶引流霞”啊等等吧。 嗯， 岛屿上呢，应该说啊，这个特点呢非常突出。在觉华岛呢，这个整个岛体上既有这个奇石， 嗯， 又有沙滩，还有泥滩， 嗯。 第四呢，就是这个贝壳滩。 嗯， 这个贝壳滩呢，应该说是非常奇特的一种这个自然现象。据一些专家讲呢，之所以有贝壳滩这种现象，就说明周边的海水质量特别好。 嗯， 适合贝类的生长。 嗯， 同时呢，这个应该在80-90年代呢，我们觉华岛的这个吴滩、 嗯、 啊，吴滩是我们辽宁省的贝类繁殖基地。 嗯， 哎，这个应该说海水质量特别好。 如果大家去觉华岛啊游览的话，那别忘了这个六谷一定要看一看哈。古营城、古树、古井、古码头、古象牙，还有我们的古庙。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一些的这个自然的这个人文景观，怪石，我们的这个怪滩啊，像您说的有沙滩、有泥滩、有贝壳滩啊等等，是吧？ 对。 那除此之外，这个岛上的周边的这种自然风光怎么样？ 岛屿的自然风光应该说非常宜人。 嗯， 从春季开始呢，这个满山的这个野花遍开。 嗯， 特别是野菊花啊，非常有特点。到六月中旬之前呢，我们满岛的槐花盛开，持续大概是2周左右。 嗯， 这个我们菊花岛是山上山下，沟里沟外全部以槐树为主，所以槐花盛开的时候吧，一下了船登岛是槐花扑面而来，非常宜人。 这是满岛的这种清香味儿哈， 满岛的槐花清香。 嗯， 今年呢我们搞了这个第二届槐花美食节。 嗯， 这个用槐花做了大约是10几种食品，包括呀、啊、槐花的蜜。 嗯， 这个当时游人应该说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个围观品尝， 嗯， 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嗯， 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空气。岛上啊一个工业企业没有。 嗯， 污水有2个污水处理厂进行达标排放。 嗯， 垃圾呢全部是压缩外运，所以整个菊花岛呢这个环境宜人，空气宜人，这个叫三清啊，水秀，空气新鲜。 嗯 嗯， 哎，那咱们岛上的旅游配套设施怎么样？ 为了彰显呢菊花岛的旅游特色，2010年呢，经辽宁省政府批准，就菊花岛啊成立一个专门的管委会，就岛上的旅游开发和旅游服务，这个包括规划。从2011年开始，我们呢按照总规的要求，一步一步的这个正在实施。 嗯。 岛上旅游设施呢应该说比较脆弱。 嗯， 我们这个目前呢固定资产投资呢达到了12亿。 嗯， 主要以呢这个提升完善和改造旅游设施为主。 嗯， 目前呢我们这个路网已经形成。 嗯， 电呢6万6的电缆已从这个海底上岛。第三呢就是自来水呢也是从啊这个海底铺了2条管路上岛了。原来就靠这个岛上的打的井淡水供应是应该说是严重不足。 嗯， 哎，再一个呢码头呢为了适应啊我们这个旅游的发展，码头呢进行了第二期改造。整个看呢基础设施这块趋具完善。 嗯， 当然呢还要有呢这个逐步提升，还要逐步提升。目前呢这个整个旅游接待这块呢还是以这个渔家乐为主。 嗯， 哎，这个吃在渔家， 住在渔家，我们渔家做的海鲜呢，应该说非常有特点，它和饭店做的海鲜呢不一样， 嗯， 非常有这个原生态，有原汁原味的感觉。天气如果非常好的话，还可以随着渔民到近海啊，去这个垂钓啊，捕捞的互动啊， 嗯， 等等。第二呢，就是退潮的时候呢，也可以和渔民一样进行赶海。 嗯， 所谓的赶海呢，就是到泥潭里边去呀、采些这个螃蟹呀， 抓些小螃蟹什么的， 蛤子啊、蛏子之类的。如果呢这个赶的天气好的话呢，还可以啊亲眼观看一下海上采高蛸啊，这也叫一门绝技。很有特点。 那我们岛上的这个夏天的气温怎么样？ 岛上气温呢，我们这个常年的平均气温呢是在8.9度左右。 嗯， 岛上的夏季的气温呢，平均应该说在24-25度左右。 所以说这是 非常清凉， 避暑的好地方。 避暑的胜利。 而且你看还可以参加那么多的这个娱乐活动哈，体验活动。那如果说只在岛上的话，我们能够待几天？ 到岛上呢，这个目前呢，游人选择的这个选择线路，一是一日游，两日游和三日游，一日游的呢，就是观光为主了，这个早晨7到8点登船啊上岛，那么呢，这个在岛上啊几个景区景点，游半天，中午的品品海鲜，下午出岛了，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呢，就是呢。选择住一宿，头一天上去，整个呢把这个景区啊，以这个大龙宫寺、菩提园、这个木栈道、这个史记宫博物馆为主观看一遍。晚上呢，这个到渔家，这个吃点海鲜，休息，纳纳凉。第二天呢，再到我们的怪石滩。我们的奇石园，我们的这个陶瓷艺术馆和三面观音，等景区景点呢，观赏半天，下午出岛，这是呢两日游。三日游呢，就是以休闲深度游为主，这里边除了景区景点体验之外呢，和渔民到海上去互动，一般选择呢这个景区景点的参观，到岛上到海上的垂钓。渔民的互动和赶海为主。这个回来之后吧，在海边，在我们的南海浴场和东海浴场啊，这个洗洗海澡，回来这个纳纳凉，吃点海鲜，休息休息，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会。应该说，这个每年我们岛上的这样的回头客呀，特别多。 这三天的时间安排的就非常的丰富了啊。 对， 而且呢就体验的更多了。那如果说啊想待更多的时间，岛的这个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 目前呢我们周边呢还有三个小岛，这个墨班山岛、张家山岛和杨家山岛。三个小岛呢现在我们完全是原生态，无居民海岛。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正在修建码头，正在修建码头。岛上这个岛呢，能上去吧？能上去。但目前呢，因为码头啊没有修好，现在呢还不建议游人上岛。但下步，这个码头建好之后呢，每个小岛我们要搞一个特色项目， 就每个岛有自己的那个特色了 啊。对，所以这个到那时候呢，咱们希望啊，这个广大这个游人登大岛啊，游小岛。进行的环岛游， 可玩的就更多了， 更多了，项目也多了。另外我们现在呢这个海岛啊，这个量化呢，这个刚刚啊起步，整个在这个兴城葫芦岛这边看我们菊花岛，晚上之后呢有一种仙山的感觉，时隐时现，整个三里线的这个量化已经形成。下步呢我们想法在海边也要搞一些这个灯光秀、音乐喷泉，这个实景演出，就是游人来到菊花岛，白天有看头，晚上要有项目，这个除了啊品海鲜、观海景之外呢，晚上要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些这个项目， 让大家呢来到菊花岛，想着菊花岛，使他呀这个流连往返，口口相传吧。嗯， 随着这个菊花岛的深度的开发，将来大家的旅游体验会越来越好哈。这个其实您刚才介绍的这几日游啊，我觉得都已经让人很心动了哈，有吃有玩，关键是哈品尝海鲜能够避暑，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但是这个菊花岛的交通怎么样？如果说从北京到菊花岛的话，都有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从北京啊去菊花岛啊，主要这么几个选择吧。第一呢，就是这个坐高铁，高铁还有京沈高速都很方便。 嗯， 我们离那个锦州和山海关的机场啊也非常近，也非常近。这个如果选择呢坐动车呢，就到葫芦岛北站下车，打车呀到菊花岛的码头呢。大约时间在20分钟左右， 并不远， 不远，这个交通非常方便，上岛呢，这个时间也不长，到码头呢，一些呀，这个旅游引导啊，就一目了然了，一目了然了。到岛上之后吧，应该说这个目前的选择交通呢，岛上我们有专门的旅游巴士，这个也有这个小的电瓶车，和出租车，现在呢，到岛上徒步行的人员比较多，选择徒步的人也非常多。 哎呀，自己悠闲的在岛上去漫步也挺有意思的。 对，别有一番风景。 如果开车的话，从北京开车到菊花岛要多长时间？ 从北京开车呢，走京沈公路啊，到菊花岛大约是在4.5小时左右的路程。因为这个城市吧，出和入站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如果单单在路上啊，都用不了，也就4个小时吧。 从北京开车到菊花岛要4个小时的时间。 对， 其实也是可以，我觉得2天之内安排这样的行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 对。 今天呢，请这个西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夏天旅游休闲避暑的好地方，就是菊花岛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哈，不妨去那里去体验一下海岛生活。谢谢西主任来做客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夏天就应该去海边看看妞，听听大海的波浪，醒醒神儿。可我却站在马路边哼着歌，吸着空气中弥漫的汗味儿。今晚我一定要喝大，喝最大，喝到自己的膀胱快要爆炸。说平常不敢说的话我不怕，我找到了勇敢的方法。夏天难免有冲动，夏天难免有惶恐，夏天需要一阵风来度过夏天。夏天难免有冲动，难免有惶恐，夏天不会感到冷，我爱的夏天。夏天难免有冲动，夏天难免有惶恐，夏天需要一阵风来度过夏天。呀呀呀呀，夏天难免有冲动，夏天难免有惶恐，夏天。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